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一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 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钱三强已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负责调查和统筹规划全国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繁忙的组织工作和社会活动让他无暇兼顾他热爱的科学研究。在个人的科50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1951年起，钱三强开始担任这里的所长。建国初期，核科学在我国几乎一片空白，钱三强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招兵买马。一辈从事实验物理，一辈研究理论物理，有了他们，近代物理所就有了两大坚实的支柱。 那时候一个彭万武也是跟我一块回来的，差不多 如赵忠尧、邓稼先、汪德昭、杨承宗等。与此同时，钱三强还从高校招入研制的中坚力量。 我是觉得他是我们新中国在和科学跟技术的创业。 就在钱三强为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发展而四处奔波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虽然经过3年苦战，抗美援朝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就为世界和平。但是很显然，原子弹已经成为了政治家们手中的重要砝码。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和核战威胁，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该如何应对呢？1955年1月15日，钱三强应邀来到中南海，参加由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由李四光来介绍了中国的铀矿地质的情况，由钱三强来介绍了中国核科学的情况。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这件事情总是要抓的，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这一天对于中国核工业建设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中国的核武器研制正式提上日程。正如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先生所说，中国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掌握原子弹。不久，中苏双方签署协定书，前苏联将对中国原子能事业进行全面援助。1956年11月，主管原子能工业的二级部正式成立，钱三强任副部长。 副部长。1958年9月27日，由前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在房山驼里正式移交中国使用。从此，中国有了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同时原近代物理所的大部分科研人员和设备都搬迁至此，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代号401所。一堆仪器的建成交接庆祝典礼非常隆重，前苏联专门派来了中型工业部副部长叶夫莱莫夫前来参加。而这一天，组长钱三强想到的是，我们不可能永远靠别人的支援，核科学要在中国扎根，就必须自己掌握核心技术。于是他邀请前苏联专家叶夫莱莫夫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谈话。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我做翻译的，陈三江找叶老来的，专门想叶老问，他说你们能不能帮助我们建一个分离膜工厂。当时叶老就很严肃地告诉他，他这个分离膜啊是有关社会主义政权的安全问题，我们不可能再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可以随时跟我们要，我们有，你们需要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们。这么一谈呢，很明显就是不给。 被前苏联专家称为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安全问题的扩散分离膜，是研制原子弹最关键也是最难的技术之一。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和前苏联掌握了这项技术。钱三强当然知道，他称为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安全问题的扩散分离膜，是研制原子弹最关键也是最难的技术之一。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和前苏联掌握了这项技术。钱三强当然知道，扩散分离膜在研制原子弹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叶夫莱莫夫那里碰了钉子之后，他并没有放弃。1960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在中国工作的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此时钱三强开始抓紧部署扩散分离膜的研制任务，为了保密，对外称作真空阀门小组。 那个时候钱三强是完全大公无私，他在组织哪些单位呢？冶金部、中国科学院，所以这两个单位他就组织进来，跟我们二技五一起共同合作。 当时扩散分离膜的研制分为甲乙两种，任务分别交给了中科院上海冶金所和冶金部钢铁研究院。钱三强将原子能所的相关人员分散到这两家单位，两种任务同时进行，4年时间，终于成功研制出扩散分离膜。对于我国的原子弹研制来说，中苏关系的破裂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中国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原子弹。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原子弹攻关，二机部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代号为九所。面对前苏联专家撤走后的残局，核武器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需要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前苏联专家的位置。这个调兵遣将的重任落在了钱三强的身上。 在整个的这个核武器的开始研究，最重要的问题是启动人才，人才的启动了，就是关键，这个是钱三强。 钱三强最先向核武器研究所推荐的是年仅34岁的邓稼先，负责原子弹的理论设计。1960年，他又将原子能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副主任朱光亚推荐去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 负责最后的产品设计。接着他又将自己的两员大将王干昌和彭桓武推荐去担当重任。除了原子能所的业务骨干之外，在前三强的调配下，周光照、吕敏、何作修、胡仁宇等在前苏联工作和留学的科研人员陆续回国，并加入核武器研究所。从1959年到1965年，前三强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共输出科技人员914人。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有7位是由前三强直接推荐到核武器研制第一线的。 我觉得这一点啊，钱先生确实是搞大力协同的模范，就是他不但是把这些事情交出来，而且把他的骨干都调到九院来，所以后来我们到青海去很快能开展实验啊，这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没有那前面那几段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钱三强在不断的给核武器所推荐人才的同时，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依然承担着原子弹研制所需要的各项任务。王方定是在核武器所成立之初就被钱三强推荐到那里，那时他还只是一个30岁的助理研究员。1960年，核武器研究所将原子弹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任务交给了他，让他回到原子能所完成这项任务。 那个时候没有放火实验室，怎么办？钱先生就给我安排的就是你自己去建一个放火实验室，可是你不能够建好了，你建好了时间不等你，你要建一个简单的，很快你就搞出来的，你去搭一个棚子。钱先生做起事儿来那个雷厉风行啊，一个月原子就建成。 对于原子弹来说，点火中子源就相当于点燃炸弹的雷管。当时点火中子源的研制方案设计了3条路径，为了保证进度，钱三强让王方定负责其中之一，同时调动其他实验室的人员研制另外2条路径。可正式开始工作后，王方定又遇到了问题，做实验要有放射源，而且需要的量不小，找不到怎么办？他只好去再次找钱三强。 钱先生想一想，他说我有，他就从他的那个办公室的那个铁皮柜里面就拿出东西出来，他真也不怕放射性，就把10几个瓶子拿出来，他说我这个里头啊就是你要的东西。他给我以后他就说嘛，现在我这个东西我从法国带回来的，现在终于找到它最合适的用途了。 钱三强交给王方定的放射源正是他回国前导师小居里夫妇送给他的，存放在办公室12年之后他交给了王方定。王方定没有辜负钱三强对他的信任，2年时间他终于做出了符合要求的点火中子源。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中国第一次核爆试验准备就绪，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原子弹起爆的那一刻。这一天，钱三强并不在试验现场，而是如往常一样去二机部的办公室上班。 16号这一天，上午钱三强到我那儿去，我说这原子弹啊今天要爆炸啊，大概也有不成功的可能， 这个时候田占祥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4、3、2、1，起步！ 随着蘑菇云的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举国欢腾，举世瞩目。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虽然没能在爆炸现场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但上天却很有心地安排了一个巧合。原子弹爆炸成功的这一天，正好是田三强51岁的生日。这个并不为人们所知的巧合，永远地将这个举世瞩目的事件与田三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我个人感觉到全心全意地在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很遗憾，我有点呕心沥血吧，真是在考虑啊，不是考虑自己怎么样，而是考虑怎么安排啊，全面的工作，把这个事情啊能够搞下去，国家能够搞出这两难来。 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原子弹爆炸成功了，田三强的命运却发生了改变。在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第三天，田三强坐上了开往河南信阳的列车，去农村参加劳动，并改名为徐进。从此，他不再担任与核武器研究相关的任何工作。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而更让全世界感到惊讶的是，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的时间。为什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研制出氢弹？这是国外科学家们难以理解的一个谜。氢弹爆炸成功这天，田三强正在接受隔离审查。听到新闻后，他急切地向门卫提出想看看当天的《光明日报》。那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个举世震惊的事件和无人能猜透的谜，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原子弹还在艰苦攻关时，田三强就想到为将来的氢弹研制做些准备。他找来了两位科学家，黄祖洽和于敏。 他前天就跟我说：“哎，我们原子弹快成功了，这个我们是不是得要未雨绸缪，就先走一步？对这个氢弹的，原理理论也进行一些探索。” 1961年1月份，田三强先生找我，他说现在所里面有个决定，就是调你参加氢核理论组。他说氢核理论组是个代号，实际上呢就是氢弹的预先研究。 氢核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也争取到了时间。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氢核理论组主要成员全部调入核武器研究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如此快地研制出氢弹的重要原因。氢弹爆炸成功后不久，一直被隔离审查的田三强得到通知，去陕西合阳的干校参加劳动。此时，田三强提出了唯一的要求， 希望妻子何泽慧能一起去，相互有个照应。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色惘然懵懂，情绪波动太曲折，把路都走远了。看过最美的日落，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 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炫。 太爷爷和太奶奶，是不是冰冰？ 嗯，钱民协。钱民协退休前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教授，他出生于1949年9月，那时都是在这栋房子里长大的。在钱民协的童年并不清楚，印象深的是父母很忙，而且经常出差。 小时候呢，是我们叫杨妈，就是一个老阿姨带我们，然后就上托儿所。所以等我小孩出生的时候，我爸爸就说，哎呀，我都没见你们怎么长大的，现在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那个小孩是怎么长大的。 钱民协的童年时期正是钱三强工作最繁忙的时候。在他儿时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每到周末，父亲如果在家，就会督促他学习。 我们三个里头，就我的学习比较吃力一点，就说成绩比较中等一点。说那时候不是每年都要缝被子什么的，就是拆洗的被子，那时候也没被套，都是铺在地上缝。那时候我们的阿姨缝，我就特喜欢跟她一块儿。然后有一次，我就看到我爸那个眼光特别严厉，我觉得哟，该复习，该做功课，我又在这儿干这些家务活。我爸就说：“你特别爱干家务活，是吧？” 钱民协的弟弟钱思进从小学习成绩很好，对他来说，童年印象深的是父亲从来不让他有特殊的优越感。 因为我要填表，填表上都写着，家里做什么工作。后来我父亲就不让我们在所有表上不要写这个二级部副部长，只写原能所，在做研究员。 在孩子们小时候，钱家有一个惯例，每年全家人都要去照相馆照一张全家福。这些照片记录着当时一家人的宁静和幸福。但是钱家这个习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就中断了。在 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去干校之前，他们找来孩子们谈了一次话。 主要跟我们讲的就是说，希望我们走自己的路，不要那个对他们有任何依赖的想法。他说我们过去尽量不让你们有这样的幻想，今后更不可能。 文革开始后，钱三强与何泽慧陆续被下放到陕西合阳的干校参加劳动，三个孩子分别到陕西和山西的农村插队。钱思静现在是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教授，在办公室的柜子里，他一直放着当年在农村插队时父亲写给他的信。 弄了一包，其中最厚的一层是这个，有多少？你的信中的中心意思是想留在北京，等我们回来给你找工作。当初说，所以一个人的将来主要是要靠自己。嗯，这有十页，这有十页。这封信想了几天，写的长了，希望你多读几遍。像这样长信，这样长信，也许不会太多了。希望你能听过。 这一百多封信，都是文革期间钱三强与何泽慧写给儿子钱思进的。这段时间虽然一家人天各一方，但通过书信往来，反而成了他们交流最多的时期。 其中一封最重要的新闻，也是指导我一生的，就是说做什么事都要好好去做。他就是说，我这一生也没其他的长处，只有这一条，做什么就好好去做这一条。 到农村之后，钱思进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这些信的内容大多是钱三强对儿子的悉心开导，除了教他安心劳动外，还教他如何学习，如何做人。这些信中最长的有十一页，短的也有三四页。 那会儿他白天劳动，晚上还要写检查，还要受批判，然后给我写那么长信，都是可能一夜都没休息。但是 在干校，年近花甲的钱三强白天和大家一起劳动，养猪、摘棉花、施肥、打麦场等。虽然农活并不熟练，但不论干什么，他都跟做科研一样认认真真。 那个野麦子场地很大，那牛翘尾巴就是拉屎。那钱三强这个人呢，是个书生气，颗粒归商啊，所以他就不让那个牛把那个屎拉到麦子上，他用手就接了。 夫人何泽慧身体较弱，在干校他负责敲钟，不过他敲钟也和做科学实验一样，分毫不差。 何县敲钟时候看到一个表，然后看到一个收音机，这个收音机最后一响，当它就嘣，跟那个同时的钟就敲响。 我在干校时候，我骄傲的，你们都听我命令，叫你们干嘛你们干嘛。 在干校的那些年，钱三强与何泽慧已经无奈地远离了科学，时光被淹没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但是即使在那样特殊的年代和环境里，他们对于未知的好奇，对于发现的兴趣却始终如一。这是何泽慧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在农村观测彗星。1970年3月20日前后的一天凌晨，我无意中在东方发现了一颗明亮的彗星，彗尾拖向西南。作为一名科学爱好者，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逐日的跟踪观测，初步判断这是一颗长周期 或者不再回归的彗星。我将这个发现告诉了三强，还写信告知当时在陕北和山西插队的孩子们。这些发现的快乐和与孩子们分享的温馨，是前三强与何泽慧在劳动之余倍感愉悦的时光。这张照片是1971年春节，三个子女到陕西合阳干校与父母一起过节时的留影。一家人难得的团聚，让钱三强与何泽慧感到格外开心。但孩子们却发现，不到60岁的父母已经老了。 老了，老多了，一下就老了，尤其我爸爸，我妈妈也老了，头发白得快极了。我觉得那两年他们就一下子就变了，你从相片也可以看出来。哎呀，能活着就不错了，在那个年代。 这是钱三强一家人在干校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在干校待了三年之后，1972年，钱三强与何泽慧回到北京，孩子们也陆陆续续离开了农村。从干校回到北京后，因为文革尚未结束，钱三强与何泽慧仍然无法正常工作。这段日子是他们回国20多年来最清闲的时光。在女儿钱明贤的记忆中，这段时间钱三强经常在家中阅读历史和小说，或者坐在书房的躺椅上发呆。在他眼里，父亲再也不是儿时印象中那位严厉的父亲了。 忧郁多一点吧，对我们的严厉少多了，见我们都是慈爱的，应该说是好不容易的。我记着后来都回到北京以后，有一张相片后头我爸爸写的，孩子们都回来了，终于团聚了。 1975年，为了恢复中国科学院的正常秩序，时任中科院党组负责人的胡耀邦找钱三强谈话，让他在科学院组织百家争鸣座谈会，了解科研人员的心声。大家没想到的是，在当天的会场上，62岁的钱三强竟然掩面痛哭。 钱三强将近9年了，没有平等的参加过一个会，不是被批斗，就是被审问，没有参加过一个会。突然，1975年的8月27号，胡耀邦要他来主持科学家的百家争鸣座谈会，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文革结束后，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负责全院的科研业务和国际学术交流。重新忙碌起来的他，又恢复了以前的工作热情，为推动已经停滞多年的中国科技的发展，以及恢复中国科学界与世界的交流而四处奔忙。 1980年在出访美国时，钱三强第一次犯心脏病，回国治疗后又投入到千头万绪的工作中。那些年家人最担心的就是他的身体， 因为他身体不好，就是宴请人家，然后呢饿着肚子再回来再吃家里饭，还有时候经常就说哎，家里饭好吃。 晚年因为身体原因，钱三强不得不减小工作强度。那时他最开心的就是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的时光。这是1991年1月2号，为了迎接新年，一家人团聚的情景。这也是我们能够找到的钱三强最后的印象。 你跟爷一块唱， 爷，我要唱，省得爷爷净走调。 爷不怕， 爷走调。你怎么知道爷爷走调？ 哎呀，爷爷才不走调了。 哎呦，唱个什么呢？ 唱布娃娃弹琴。 爷爷哪会啊？ 1992年5月底，首都科技界缅怀聂荣臻元帅。为了准备发言稿，钱三强前一天晚上在书房里一字一句地反复修改到凌晨。在第二天的发言过程中，他讲起往事，激动不已，几度哽咽。发完言后，他又坚持听完了所有人的讲话，才回家休息。当天晚上心脏病发作，住院治疗一个月后，1992年6月28日，钱三强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少时改名志气先，人到后生非等闲，自在清华公牛爱，一朝出国成大贤。风云战士历辛苦，难得何子结姻缘。承赞神州有居里，有何三分唱新篇。祖国革命换人还，英才驰骋有地天。济穷顽敌失细菌，敢要正义做却剑。两言联合通南北，医院科学战红眼。原子大业立丰碑，春雷一声病穷轩。十年文革耐磨练，遗憾首报未得见。改革开放又逢春，国际荣誉未晚年。伟业有绩新国力，两弹一星走在前。90龄纪念华诞，三祥星永照人间。这是钱三强90周年诞辰纪念之时，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同窗好友王大恒写下的缅怀三强生平诗句。1999年，国家召开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表彰大会，追授钱三强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获奖后，钱三强生前最好的朋友，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和钱明协一起来到钱三强的墓前，郑重宣读他的获奖证书。 一旦得了奖以后，彭我第一个跑到就是我爸爸的墓那儿，他就鞠了三躬，然后他就念了那个就是那个两弹一星的那个什么，他特别的在乎吧。 钱三强去世后，被安葬在北京西郊的钱氏家族墓地，子女们将祖父钱宣同当年写给父亲的《从牛到爱》刻在了他的墓碑上。这四个字是伴随钱三强一生的座右铭。100年来，为了科学和民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钱三强与父亲钱宣同两代人都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片郁郁葱葱的树林里，树立着钱三强的雕像。在这个他亲手创办了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发祥地，钱三强担任所长27年。2010年，中核集团特别设立钱三强科技奖，永远的怀念他。钱三强去世后，夫人何泽慧一直保持着家里的原样，用来记事的黑板50多年前就一直挂在这里，电灯的开关还是用拉绳，孩子们长个时留下的记号还依然留在客厅的墙上。钱三强生前用过的拐杖、皮带等也全都挂在卧室里。 我妈妈不懂，我们也没想懂，包括现在似的，你说人说东西整了没有啊，没整。 2011年6月20日，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院士去世，子女们商量决定将父母住过的这套房子依然按原样吃下去。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欢在窗前让你搂着我的腰，喜欢在睡前想你轮廓和线条，每一次当你给我紧紧的拥抱，我不再怀疑我对你多重要。你对我总是带点亲密的客套，所有的心事不说你也能知道，每一次当我听见慢慢的心跳，我已经感觉爱在我心里燃烧。就要落，我们都明了，爱是苍天的主导，再多风雨围绕都不能放掉。I can never do without。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